全世界的无 生活不止眼前，还有最美的诗和远方的马耳他。马耳他位于南欧，毗邻意大利，是欧非重要的中转站，素有地中海心脏之称。艾姆斯专业移民诚邀您共同走进马耳他，快速办理马耳他绿卡只需3个月，获得欧盟自由出入身份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马耳他的收入水平和我们国家比有什么差别呀？ 马耳他是全球唯一四位一体、具有世界级的银行体系，被誉为南欧的瑞士。此外，马耳他经济在过去5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健的增长，经济增长率欧盟排名第二。2015年 GDP 增长额保持在50%左右，失业率更低至30%。根据 IMF 2014至2015世界各经济体人均 GDP 排名中，马耳他的人均 GDP 世界排名34位，人均 GDP 21540美元，而我国人均 GDP 仅为8280美元。快速办理马耳他绿卡，办理周期3个月，一家四代或永居，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，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。目前通过我台快速办理通道，只需10万欧元或绿卡，全球限额200位，可减免50000欧元的租房费用。想要办理的听众请抓紧时间，详情请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，可怜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you.

都